水利部南水北调工程管理司司长李鹏程介绍，中线工程已经成为京津冀域沿线大中城市地区主力水源。 像河南省供水135亿立方米，像河北省供水116亿立方米，像天津供水达到了65亿立方米，像北京供水68亿立方米。中线工程直接受益人口已经达到7900万人，比2015年通水一周年时3800万受益人口增加了一倍多。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近7年来，工程供水由辅变主，已由规划时的受水区沿线大中城市生活用水的补充水源转变为主要水源。 中线各受水城市的生活供水保障率从最低不足75%提高到现在的95%以上。随着调水量的递增，受水区用水需求由弱变强，沿线各省市在节水优先的前提下高效率利用南水北调水源。北京以3个年度，天津以连续5个年度加大南水用水水量，河南河北两省年度南水用水水量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此外，中线工程连续安全平稳运行2400多天，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2类标准，工程优化了水资源配置格局，保障了群众用水安全，复苏了沿线河湖生态环境，受水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双季藻晶水稻新品种中科发藻晶一号昨天在江西省上高县通过测产验收，这意味着我国双季藻晶稻实现零的突破，今后消费者提前1个季度就能吃上好吃的新精米。总台记者谢元森、朱敏报道。 在江西省上高县锦江镇石湖村的示范田里，种植的200亩新品种系中科发藻晶一号稻浪翻滚正在抓紧收割测产。经过测产专家精确测量，中科发藻晶一号稽查秧田平均亩产达613.73公斤，抛秧田平均亩产达530.31公斤，多种栽培模式均获丰收。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谢怀安院士表示， 这一片田啊很有代表性啊，转色很好啊，岁数又多，结实力又高，这个产量增产的因素啊都不错，所以呢大家都看好它的产量。 我国是世界上水稻产量第一大国，但一直以来双季藻晶品种在我国水稻生产中是一个空白。中科发藻晶一号新品种是中科院研究团队运用分子精准设计育种的理念和技术，选择最佳亲本，通过杂交选择，最终育成具有优质、高产、抗寒和抗穗发芽的全新中科发双季藻晶新品种。中国科学院院士李佳阳表示，接下来研究团队将运用分子精准设计育种技术，定制出更多更好的水稻品种。 现在我们这个是不带有香味等等，我们未来可能会比如说2.0、3.0版本，我们可能会把香味啊或者其他东西通过这个杂交然后选进去。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牢记初心使命，争取更大光荣。连日来，国家税务总局带领税务系统广大党员干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各项税收工作的实际行动。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在河南郑州，从今年3月起，医保、社保、新房契税等税项都可以在一款名叫郑好办的手机应用申报缴纳。目前郑州市税务局已经在郑好办手机应用上线税务一件事17项，办理各类业务近7万笔。郑州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张涛表示， 我们将依托数字税务积极破解纳税人、交费人办税交费的堵点难点问题，全力打造负担更轻、办税更快的税收营商环境。 您好，东城税务第一税务所小户中心，请问有什么能帮您的？ 北京市东城区税务局办税大厅将接听咨询电话的小户中心直接设在窗口，在纳税人询问具体业务情况时，能第一时间锁定原办理人员接听电话，大大提高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质效。北京市东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党支部书记、所长金燕表示， 聚焦解决现场办税后续跟进等痛点问题，探索推出管家式服务，让纳税人、缴费人好办事、办成事，不断提升获得感。 国家税务总局党建工作局副局长刘雅丽表示， 国家税务总局将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作为核心学习教材，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学、反复悟，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际成效上。同时，组织全国税务系统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7月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增强建设政治机关、走好第一方阵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我们还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认真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加快建设智慧税务，为高质量推进新发展阶段税收现代化鼓舞干劲、凝聚力量。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今天请听金笔绘就入仕图，采制总台记者丁飞、周红、张绵绵。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配音演员刘峰。我要讲述的文物是中国签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时使用的文具，如今它们都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2001年9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法律文件在日内瓦获得通过。一个多月后，上海英雄金笔厂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外经贸部石广生部长将前往多哈，要用笔。上海英雄集团有限公司经济营运部副经理韩明回忆， 这款笔就是大漆，而且它运用了两个工艺，一个是红木雕刻，一个是大漆点螺。大漆点螺是中国很传统的一个古典的一个工艺，它把我们吃的生蚝的壳磨成薄片，镶在大漆中，然后打磨。 So agrees。 2001年11月11号，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用国产英雄钢笔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定书上签下了名字、日期和须经批准字样，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石广生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同时也是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贸易发展所必须。这一天，无论多么漫长，我们相信早晚会到来。” 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高雅，生于1994年。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不仅如此，我们还在继续对外开放，继续为世界经济做出贡献。我为强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请听社区工作者林丹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采制总台驻福建记者龚海泉、马宁。 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地处福州市中心城区的繁华商圈，这里成立了福州第一家社区养老服务站，创办了社区四点学校。在社区工作服务站里，水电气缴费、医社保办理等33大类140多项业务都可以实现一站式办理，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办好事。这是社区党委书记林丹一直在追求的目标。 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对群众所有的问题吧，通过我们解决一米的问题，我们不能讲一公里。 上世纪70年代，20出头的林丹到军门社区工作，那时候社区还没成立党支部，整个社区只有老主任是党员。 他在群众当中的口碑很好，所以我也在他的感召下，努力要当个党员，更好的为群众服务。 从那时候起，林丹每天走街串巷，倾听家长里短，记下居民村民们最关心的难事、杂事、烦心事，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因为工作出色，林丹1985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有了这个党组织，更好的以党建为引领，把为群众服务的工作做得更好。 社区居民李兴和爱人都是残障人士，多年前家中生活比较困难，就到社区说明了想申请低保的想法。让他没想到的是，林丹第二天就到家里来找他。 哎呀，我们家住七楼啊，人家书记那时候也大50多60了吧，两汉帮我们申请的低保，给我很大的感动，是好样的。 选择了入党，就是选择了为人民服务的追求和责任。林丹经常跟社区的其他同志说起这句话： 为群众服务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脚踏实地地做好社区每一项的工作，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新时代优秀县委书记风采。 河南汝州市委书记陈天富找准城市定位，通过推进荒山造林、城区绿化等工程，把汝州由过去的煤城变成汝瓷文化名城、山水宜居绿城。总台驻河南记者辛如记、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朱一鸣报道。 我们是从郑州过来的，想周末带孩子过来玩一下吧。 一到周末，四面八方的游人会让汝州市滨河公园的沙滩显得有些拥挤。用最好的地段建城市公园，是汝州市委书记陈天富改造汝州想到的第一条路。汝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王国强： 近年来，汝州紧紧围绕山水宜居绿城建设目标，积极推进新老城区同筑发展，实现了城市面貌的精彩蝶变。 在陈天富眼中，城市要想真正完成蝶变，民生问题就必须解决。小厕所大民生就是陈天富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一次城区调研活动中，陈天富走了近30分钟，愣是一个公厕都没见到。他下定决心要把厕所革命作为改造汝州的第二条路。汝州市城管执法局局长董晨阳： 首先拿出2间沿街的商铺作为我们的那个公厕的选址，然后我们在一些违章建筑还有一些边角废料的空地，这些也作为我们公厕的选址，达到每500米必须有一座公厕。 汝瓷是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因产于汝州而得名。陈天富把打造汝瓷文化名城，让汝瓷文化融入汝州百姓生活，作为自己改造汝州的第三条路。汝州市汝瓷电子商务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赵俊普： 艺术陶瓷日用化，日用陶瓷艺术化，把它做成茶具，把它做成酒具，做成餐具等等，这些老百姓生活所需的这些产品真正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中。 汝瓷文化名城，山水宜居绿城，汝州市向着豫西南区域副中心城市的目标更近了一步。汝州已经成功创建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陈天富： 今后啊，我将汲取牢记总书记的教导，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节，始终做到忠诚担当、尽心尽力工作。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7月18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5例，均在云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7月18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565例。截至7月1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亿5655万7000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地方国资委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4万亿元，利润总额1.02万亿元，净利润0.7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7%、97.7%、124.7%，为国民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 商务部昨天公布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名单，经国务院批准，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个城市榜上有名。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协获悉，第三届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海南海口举办。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近期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呼伦贝尔市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开放式溢洪道永安水库、新发水库18号相继出现决口垮坝，已造成 1.6 万余人受灾，32万余亩农田被淹，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广东省气象台预报，今年第七号台风查帕卡可能于今天在广东沿海地区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与此同时，今年第六号台风烟花也正趋向闽浙沿海。 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第四批成员昨天飞抵日本成田机场，这批出征的队伍包括中国女排、女篮、跳水队、举重队、射击队、游泳队、三人篮球队，共有14支队伍，这也是截至目前出发人数最多的一批。中国女篮和三人篮球队计划在今天展开适应性训练。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27576例，达到1,909,007,409例，死亡病例增加7145例，达到4,093,145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124341例，死亡609204例。 美国媒体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经济学家预期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已在第二季度达到高点，财政刺激政策和疫情防控措施放宽给经济带来的提振作用正逐渐减弱。 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从上周五晚上开始到上周日午夜发生了10余起枪击事件，总共造成了11人死亡、45人受伤。根据警方的描述，枪击受害者的年龄从8岁到62岁不等。 德国警方19号消息，德国洪灾累计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64人。随着天气好转，洪水消退，之前岌岌可危的施坦巴赫大坝目前暂时安全。德国联邦政府将于21号召开会议，提出一揽子及时援助计划。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舒尔茨表示，受灾最严重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将需要至少3亿欧元的援助，而重建资金可能高达数10亿欧元。 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表示，巴基斯坦政府召回巴基斯坦驻阿富汗大使，并就阿富汗大使女儿在伊斯兰堡遭绑架一事进行磋商。 尼日利亚警方19号证实，尼西北部扎姆法拉州18号发生一起武装分子袭击警察事件，造成13名警察死亡，多人受伤。 伊拉克内政部官员19号说，伊首都巴格达东郊一市场当天发生一起爆炸事件，造成19人死亡、54人受伤，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这起爆炸事件。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李丹丹、李浩，主播郑兰、卫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